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还有呢，现在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正在做眼保健操的这一位啊，是我们的周二的固定嘉宾，来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真吓我一跳。我差点就担心你自己大言不惭的说：“大家好，我是畅销书作家。 ”不是，这今天这个留给我，我好久都没有说这一段了。 也是也是，我不见得你能记得书名哎，真的。 一茶一世界， 漂 亮，是他下一本书 哦。 刚刚出的这一本畅销书叫做《茶经新解》， 对 的作者，同时也是茶文化专家。年轻的史地文化学者杨多杰， 哎呦，多感人呐、啊！你说好多年不见了，一见面都记得住， 是， 嗯， 说明， 说明什么呀？ 说明他的脑子回来了。 哦， 我终于带脑子来上直播了， 就是带着身心一块儿来上， 哎， 是吧？ 没错， 哎，今天呢，我们四个人聚一块儿啊，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茶的内容啊。 对， 这个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茶的问题呢，您可以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可能得等一会儿才能看得到啊，因为现在我们的网络稍微的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但是不着急，因为这个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咱要一开始说吗？ 真的，今天分享的这款茶一定秒没。 那就别说了， 而且份数真的不多。 哦呦，那就更别说了。 我跟你说，机器人会给你急的，你知道吗？ 哦，那还是说一说吧。 你多不容易、啊！ 你看我几边都不得罪， 是 吧？先说说吧。 嗯， 今天为什么这款茶会秒没呢？哥，你先说。 因为这款茶正合现在这个时候。 哦，现在是喝正合适。 对， 这是一个原因。 哦、对、啊，而且这款茶，咱们按照以往的惯例，大家都觉得好喝。你比如说解暑啊、去毒啊等等，这些功效全都在这个茶里。而且这个茶自打咱们节目开始推广以来，哎呀，大家喜欢的可多了，老少皆宜。 反正倒是老有人问， 对对对， 说这个还有没有啊，什么时候出，倒是确实老有人问。 会像正气水吗？ 对，这个季节。 不是不是，他怎么一脸茫然？莫非咱俩说错了？ 心可能还是没回来 啊、哦！ 不，关键不是我茫然，是多姐也茫然。 哦， 你们俩说的，你们仨说的是一款茶吗？ 嗯，像是一款茶。 你这么着，你偷偷告诉我是哪款茶，你们俩再偷偷告诉我是哪款茶，然后我匹配一下，好吧？ 我屋里就这么点，这是怎么偷偷告诉你？ 来吧，我们一块儿说吧，一、 啊、 二三，茉莉花，啊。 就是这款茶， 哥说的不就是茉莉花吗？ 哎，对对，你看，就你说话了，你知道吗？这就看出这屋里四个人这个人品来了啊！其实这茶呢有点意思，首先大伙儿确实欢迎，而且呢也适合这个季节。但有一点，我觉得刚才我们这花花老师说的不对，这怎么会大家都很喜爱呢？这大伙儿都没喝过，怎么喜爱呢？ 啊， 不， 这个没有吗？ 它分类的这种， 就是你能把这话说得特别圆。 嗯， 这个， 我们那个窗户口扔出去烤鸭都能给圆回来。 哦，不是，茉莉花还有分类呢。 当然了， 有， 哦， 几印几印嘛。 哦，这就算分类了。 对，那必须了。 不是，你这么聊天乱不乱？ 我们今儿到底要分享的是什么茶？ 哎，这个不在茉莉花这行列里，这是能说吗？ 可以啊， 白茶。 说，哦，还是 白 茶。 哎呦，我跟你说， 哦， 我太喜欢白茶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白茶口感非常好，白茶入口之后回味是甜的，首先这个很多女性都喜欢，还有一个它不像绿茶那么寒，但它又有鲜嫩劲儿在里头，你甭管它是老白茶还是新白茶，我总觉得白茶喝起来是有股鲜爽的感觉。 是的， 是不是？ 是的。 所以呢，它的那口感非常好，还有它真的是消炎，不是把它当药，而是我们试验过。就是前几天我们有一个朋友说嗓子特别疼，疼了好几天了， 嗯， 怎么都不成。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啊，从今天开始就用喝白茶，用白茶漱口坚持下去，而且呢最好用那种老的，比如说寿眉啊什么的这种。他还真有心，他就去找了。结果他喝到第三天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他说小熊，那个方法真的管用。他说我就眼见着这个嗓子就哎呦慢慢慢慢好起来了， 嗯， 而且就不像以前那么疼。他到现在为止始终在坚持用这个方法， 哎， 为此我还在他朋友圈被表扬了一回， 哦， 所以这个是经过我们身边朋友检验过的。我们家孩子现在进入夏天之后暑季嘛，我都给他稍微的淡淡的兑一点白茶，这跟多结雪的， 嗯， 让他去喝，就让他去暑。 就是说拿白茶漱入口， 对， 然后吃点消炎药，嗓子疼一定会好的。 我没人吃消炎药，啊， 你怎么老发挥呢？你怎么听见那消炎药那句？ 哎，不过说句实话，我跟熊熊一样，我也特别喜欢白茶， 啊， 但是咱点可能不太一样。 嗯， 首先甜，确实我也承认啊。但是我虽然是甜的人啊，但是我觉得白茶有一点好，就是它耐泡，就是你怎么泡都行，怎么泡都好喝。尤其我的那个现在喝茶习惯啊，投茶量特别少，怕浪费。 对，那是你一直的习惯 啊， 你主要是抠。 哎，对，主要是抠，在茶上呢也是这样，我就放那么一点点，因为有的时候咱一工作起来忙起来啊，你很难去照顾它，说哟这到时间了啊，一分钟两分钟了啊，赶紧拿出来。有时候想不到。有时候可能一下搁了半个小时，投茶量少，你放半个小时还是很好喝，而且水还是很清凉。 是是是，你那个投茶量越少，你放的时间是得越长。 对， 时间短了喝不出味儿来。 刚刚好，但是前一段时间我喝那个跟狗骨脑齐名的那个叫鸭屎香，那就不行。鸭屎香我投茶量相对于跟白茶差不多，但是泡的时间稍微长点。 苦吗？ 就苦了， 那个味儿重。 哎。而且它那个香味儿啊，就有点呛了，就不像是白茶的那种，或者说像茉莉花那种幽香的感觉就没了，它那个香特别的喷香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哎，还是白茶好，适合我们这些特别辛勤劳作，而且一工作就忘了自己的人。 对对对，你辛苦了。 哎， 这话都说给你听的。 是 啊， 是我接着了。 茶叶搁的少是说给我听的。 对。 我什么都不明说，你看， 对你老有所指， 虽然叫虾名，但是从不明说啊。 哎，但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是不是都属于白茶比较显著的特点？ 没错，而且刚才几位老师所说的呢，应该讲都是结合自己平时饮茶的一些经验， 嗯， 所以呢，非常的切实可行。那你比如说刚才大家讲这个耐冲泡，或者叫好冲泡，您比如说常开车的朋友。比如经常开车或者常出去跑业务吧，就这天老得往外跑的，您就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条件说踏踏实实坐下来喝杯茶，这太奢侈了，就是一大杯子大缸子或者一保温杯带着就出门了。这种情况很多，包括咱们很多司机朋友啊。那这种情况下说实话白茶是最好，解暑降温，同时呢久泡不苦，久闷不腐，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特质。 哎，适合用保温杯泡吗？ 哎，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哎， 确实是。 他说的最流行的现在是拿矿泉水瓶子泡， 冷泡吗？ 对，是冷泡。我最近出门，如果带我们家人出门，我们老太太，我都给她冷泡一个白茶。 就直接把这个白茶放到矿泉水里头就可以了。 对，这是一个比较低配的冷泡。冷泡是两种，一种是真正是完全低温的环境，那您得搁在冰箱里。原来前一段时间您看到中考、高考的时候，我在节目里我也建议过，我说家里有考生的，这个包括最近有小朋友的，上学上补习班的。您给他做这个冷泡茶，一小朋友他一火力壮，他喝点凉的倒没什么太大的事，他跟我不一样啊，他跟我不一样。 你看谁呢？ 错了 啊，我这手都出去了，我又回来了啊。他跟我不一样，我们现在不能吃那么凉。那他这个晚上，头天晚上呢，这妈妈给他把这茶呢就搁在这个矿泉水瓶子里，你好计量单位550毫升，而且呢又是矿泉水，搁好了以后镇在冰箱里的，第二天拿出去在路上喝。省得让他买饮料。 哦， 这个呢口感来讲是最好的，因为它有这个冰镇的感觉，它这温度一下来甜感就上去了。这个所有吃甜品一定冷着吃，你那蛋糕不能打热了再吃，那不好吃。 嗯， 是吧，你得有点那带小冰渣的那感觉才好吃。 那也不是所有甜品都这样，汤圆也算甜品，得热着吃。 他这人怎么这样啊？现在 我这叫 这么机智呢 啊。对，他您 说嘛，他脑子回来了。 真的，我们俩一直都在他那圈里套着，知道吗？出不来。 所以我跟你说，咱们三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分工嘛，我得站在圈外看他。 哎， 不要他把咱们套进去。 来解答一下。 行 啊，也有这个冷汤圆儿上，最近的新吃法啊！ 哎，接着说 啊，我接着说。那如果说这条件还奢侈，我没有办法，头天晚上给它冰镇好了，那就现在想喝茶了，真有点茶，就买瓶矿泉水塞进去，多长时间呢？它时间的长短跟您搁茶多少也有关系。如果您想快一点出味儿的话，您多搁一点，是很容易洗出味道的。说怎么看出出味儿来？那色儿都变了。不是白的了，淡黄色的了， 对， 那就出了茶色了，有一会儿就出这色儿。 嗯， 您喝一喝，它就是跟一般的饮料来比也是好的多。 那当然， 而且没有添加剂，没有糖，它怎么也是好。 好好好，来，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白茶。 对，这真的是属于秒没的。 是，咱们能介绍一下今天这款茶吗？因为以前没出现过。 这茶是没出现过，不得舍得出现这茶，实在是。它是一个级别来讲是寿眉，这不新鲜。咱们节目啊，原来就分享过寿眉， 就一卖就没呗。 哎，对啊， 寿眉， 不，你们仨今儿行啊？ 不是，很有可能已经寿眉了。 哦， 哎，我认为我们的组合一定会红着。 可以啊，今天哎，这怎么了？就差你了，你抓点。 我一会儿慢慢出， 啊、精彩还有你呢啊！都给我点小惊喜哈。 刚开始就是他们消炎药的 啊，对对对对对，好了，那个级别是寿眉，这个原来有过年份呢，这是个年份茶了，2015年的。现在咱们不敢在节目里提这老茶的概念，咱们节目组不提这概念，我就说它属于叫年份茶，有几年了。咱们知道白茶呢是可以久存，久存不是告诉您它不变质。而是要越存越好，如果只能达到不变质的效果，我说那不叫亮点，也没有什么可说的，那只叫一个保质期比较长而已，它不是这个道理，它是可以久存，而且随着时间的增加呢，它的质量会越来越好，或者说品质风味有一个变化，这个是白茶的魅力特点，或者说乐趣之所在。那么很多朋友在家里自己现在就有咱们比如说分享过的茶，你自己存、人都也存好几年了，您自己试试，那肯定是有个差别性的。那这2015年到今年几年了呢？有3年的时间了。它是一款有年份的寿眉，不管从外形到最终冲泡的汤色会不一样，一会儿我再说。但是这款茶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是散的，是散寿眉。 这为什么是特点呢？ 因为很少有散的寿眉。 我们原来的寿眉分享的都是 饼的， 哦， 是饼茶。这个是咱们现在寿眉茶的一个常态。为什么呢？又是关于它的仓储的问题。因为白茶本身都太过蓬松，就是轻抛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仓储起来是很有问题的。它的体积很大，但是质量很小。同时过于轻抛呢，也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就变碎的情况。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寿眉一般到一定年份就把它压饼了，一定要压成饼，这样比较好保存，也比较好存储，也利于后期的转化。所以呢，散的就散茶状态的寿眉茶就比较少见了。说有没有过呢？一会儿咱们在节目里问问听众朋友，这事儿我没说错，不是2015年底就是2016年初的时候在咱们节目组有过。 嗯嗯嗯， 很大的一个盒子，当时我们装到。 嗯、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你看他眨巴眨巴眼睛。 那时候没我。啊、 对对对，你自己 说。真小、啊 啊。对，就是。你听得多年轻啊。啊 羡慕死我了。 2015年都没您的，您看。这好，这个当时有过唯一一次。唯一的一次。后来那批茶也压饼了。那批茶也压饼了。所以当时如果还说，哎呦，我还记得那茶，那得是非常老的听众朋友了，也是一直跟着咱们听的朋友了。所以我这问问大伙儿，那是唯一一次，这是第二次。 哎，我能问一下，这个寿眉的散茶和寿眉的饼茶在口感上会有多大区别呢？ 那一喝就喝得出来，就是盲品也喝得出来的区别。 主要区别是， 口感的轻重， 哪个更重一些？饼茶更重吗？ 饼茶。还是饼茶口感和汤色来讲，它相对来讲就是重一到两个符号。散茶呢，相对来讲它会带有另外的一种清甜的感觉。 对，就比如说那个饼，你如果要是拆了以后喝它的里头的味儿，跟喝表面的哎肯定不一样。 哦、 你吃西瓜呢？ 我就这么解释 啊， 对，这个比较通俗易懂 啊， 不像他那么学术。 就是 哎，但是我又有问题了哈，像这个散茶，那咱们今天分享的是几两装，因为它提大呀。 对，它是75克一两半， 真够小气。 一两半， 要二两还一两半。 但是那一滴漏显多 啊，是也耐泡。像小胖这种的，每次泡两三根，他且胖呢，他啊。 对对对，这说好了，就对他那滴漏挺显多的，他蓬松，你知道吗？哎，我得往回给你说这话啊。 哎，主要是他现在呀、啊，他越来越那个什么，你知道吧？他原来那茶让咱们都尝尝。 咱俩是站在同一战壕的， 是 哥一直是就是。 他还能尝得到？ 特别照顾新人那种感觉 是， 哎，觉得你们都是孩子那样的。 别，我16年才来的，没人照顾我呀。 对，好时候你没赶上，这是。 哎，那它冲泡的水呢？水温什么的有要求吗？ 哦，那它就没要求了，它完全是。 这是一款没有要求的茶。 对，这是一款没有底线的茶啊！它几乎是非常容易上手的。我跟很多人在节目里，我反复说过，我说这个白茶呀，如果说您以前说我就喝茉莉花了，喝的比较多，没怎么喝过其他茶，老听咱节目说我也想试试。咱中国说杨老师说有这么多种茶呢，1000多种哈。说但是有一问题，很多人说咱不会泡这个。就跟有的那食材拿回来，人家咱们老百姓就说了， 咱不会泡发的， 哎，咱不会吃的，咱不会弄它，有点这感觉。哎，确实有的食材处理有难度啊，咱们得实话实讲。但是像白茶这样的，如果你也把它看作食材的话，它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好上手的， 就是西红柿、土豆呗。 啊，对比那新鲜点， 对， 比那个个别另样一点的 黄瓜。 啊，你们家黄瓜就算个别另样的了。多不容易这生活，但是这款茶相对比较好冲泡是真的、 嗯、 那就是说对器皿不挑，马克杯有没有问题？没问题。飘逸杯行不行啊？也行。那说我就是一保温杯，老师也没问题。说保温对不对？我那不保温，我那就一般塑料瓶子一拧盖、嗯、 我那是一纸杯子 也行， 也行。 矿泉水瓶子不都说都可以了吗？ 是的，是的，是的， 最好不是纸杯子啊、 哦！ 就你一下能烫住那最不像那，那纸杯子有点味儿、 哦， 多少有点味儿。咱们这生活经验里都有，茶的味道都很细腻，它有那个纸杯子的味道一夺呢，就差别了啊！但是您是一直拿 花茶呀、 哎？您是一直拿纸杯子喝茶，我忘了这事儿了。 好好好，来啊！今天我们说的这款白茶， 嗯， 咱能简单介绍一下这款白茶吗？ 啊。 就这名字的这款 啊，就是寿眉的这款 啊， 是这样的，这个有的时候默认了，咱们听众朋友呢知道了，那是因为咱有老听众，咱还有很多新听众朋友呢。那这白茶呢，我做简单的介绍了啊，一带而过的说了，白茶呢是这几年相对来讲比较被重视的一款，就是一个茶类吧，但不是新的品种，这咱得说好了。这个工艺、这个品种、这个制法年头不多，也有100多年了。但是呢，最近才走入到大家的视线范围之内，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因为咱们开始知道越来越多的茶了，而且这样有功能性的茶，以前都是外销，现在呢，不能说全内销，5-5分吧，基本上5-5分，咱们也能有的这种享受啊，不是光这个华侨享受，咱们也享受。那级别上分，按采摘的时间早晚分为了白毫银针、白牡丹、寿眉。那么寿眉就相对来讲采摘要在谷雨之后啊，你看清明前采的这基本上就是银针，清明后一点到谷雨前采的就是牡丹， 一件一三斤的牡丹，再往后呢就是寿眉。寿眉说采摘下来什么样的感觉呢？首先来讲，叶多，带梗，尖带有些许的茶毫，就是偶尔能看到还有毫吗？还显那个毫，那个叫茶芽呀，有一点点，不多了，而且不肥壮。它主要是叶片和带茶梗比较多。因为以前人说这个，比如说有一位著名的孙涛老师，孙涛老师是以这个， 你说的是我们的主持人孙涛吗？ 就是呢。 哦，那不用叫他老师。 是，他是很有水平，什么话到他嘴里都特别扭啊。这个他看这茶叶，他就说哟，这跟枯树叶子似的啊。他就真第一回，他真这么说，确实是，尤其是在上点年份那茶叶，你看那颜色各方面都很像枯树的叶子那感觉，没有咱们传统视觉上的卖相。传统视觉上觉得哇，全是茶芽，这茶最好，全是一点一点的小嫩尖儿，这都是好的，有是毛尖儿啊，信阳毛尖儿也是这种啊，黄山毛峰都带毫啊，显毫，它这不是。但是呢，这款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口感第一个浓厚，第二个非常的甘甜。它的甘甜度打哪儿来？打它的大叶片带茶梗，它里边这种茶多糖，还有它里边这种果胶质物质，果胶质物质一多，你就觉得有汤感了，就这汤喝着变厚了， 就润了呗。 哎，对了。你要是银针你喝不出这汤感来，因为它果胶不足，它喝的是毫香，不同的风格那是不一样，所以这款茶有自己的风格，也非常适合北方的朋友。 嗯， 咱北方朋友呢这喝茶口有点重，是吧，这个跟 咽茶嘛， 哎，对对对，喝茶必须得咽哈，那么这款茶呢可以讲是久泡不咽，它不会太咽，就不用那苦的感觉，但是呢味儿够厚，就是厚达到了，口腔的饱满度达到了，所以很多的，你像我爸爸这样的，他就是主要以这寿眉为主。 哦， 哎，你看老爷子他就 我也特别爱喝寿眉，真的真的真的， 是你等下一个话题之前再抛出你的这个观点，你别说连了宗了。 但是我有一疑问啊，刚刚不是多杰也说了吗？说今天的这个寿眉，我觉得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年头有点长了，2015年的嘛，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是散的，不是饼的，但是刚才说了散饼这个有什么区别，说沏出来这个汤不太一样，哎，但是为什么当时就把它给落下来让它散着了，其他的都抱团走了呢？ 忘了呗。 对啊，是不是就是忘了，还是说这茶其实哎一般，是吧， 不值得压饼， 哎，不值得那么一压。 你说这个脏心浪费，这人都是啊，他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想问题，一般人想不到， 这角度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是这样的呢，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我留了一款散的寿眉做教学用，平时在讲课的时候呢就会有学生提出这个问题来，他说老师这散的跟饼的有什么区别呀？就刚才你刚才问说口感有没有什么区别啊？我们怎么去区分呢？但是呢确实大批量的都是做压饼嘛， 这好放 好放好存放，而且呢压饼之后的口感又出了单独的口感，一会儿咱们可以讲讲，它又有一种单独的魅力，很多人很喜欢，所以我就刻意把2015年的这款茶呢留下来做了这个，就等于算是一个标准样的感觉， 样品， 就是一个样的感觉。 这等于多杰把教具拿出来分享了 啊， 没有，他留的教具半斤的， 哦，半斤起是吧？ 反正就是要留这么一款，所以这个是一直就没有在做压饼，没有在做。而且这个茶为什么还有到现在分享呢？说我舍不得，不是，我得从2015年到现在让它转化一下，看一下这个感觉，包括到去年跟今年感觉都不太一样。 也有的朋友说了，说哎呦，今儿直播间热闹，嘿啊，这你们正好凑齐一桌麻将了啊。还有人问说，你们直播间最多能坐多少人呢？我们炸金花是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要看什么体型的 啊，这倒是， 是吧， 这倒是， 对。好吧啊，今天咱们分享的是寿眉白茶，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白茶就可以分享到今天的这款茶了。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一汽丰田 RAV4 荣放，购车首付50000起，至高2年零利率，置换补贴4000至6000元，详询当地经销店，到店扫专属二维码，参与足球竞猜，惊喜等您拿。 来欢乐谷，和你爱的人共享欢乐时光吧！6月30日至8月26日，北京欢乐谷狂欢节，送您激情与狂欢。 更有四季甜品王国，酷爽黑萌。这个夏天狂欢怎能没有你？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汪。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三副苦书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您好，接下来呢这个时间就交给您呗。听说最近北京的天气好像变化不大，但是每天的天气变化还是挺大的，有雨有晴的是吧？ 没错、啊、因为这个进入夏季了嘛，无论是有没有冷空气活动，但是呢午后呢对流发展都比较旺盛一些，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可能造成局地的或者是部分地区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比如说今天吧，今天上午雨已经基本结束了，那么下午呢有个别地方有对流发展，出现了一些小阵雨天气。那这种天气呢在这个晚上9点钟之前还会出现，不过呢应该是越来越弱。9点钟之后呢，这个大部分时间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我半夜以后气温下降速度加快，预计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24度上下。这个24度呢应该说比前几天的24度要感觉不太舒服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空气湿度增加了，而且呢这是这个明天早晨能见度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呢这个明天早晨短时间呢还会凉爽一些，不过呢到7-8点钟之后，随着太阳的升高，那么气温会快速上升，况且呢明天的相对湿度相对要大一些，所以说呢中午前后闷热感还比较强。再一个呢就是说明天的最高气温预报在35度，我觉得有些地区超过35度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明天中午前后大家一定要减少在户外的时间，假如说去户外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这是北京的天气。北京呢因此啊也发了这个高温预警，预计明后两天气温都在35度以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这是这个应该说呢 这个天津啊，河北中南部啊，天气跟北京都是差不太多的，也是属于一种高温天气。所以说，到这个河北中南部或者天津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不过呢，承德张家口气温相对要比这边低那么3到4度，所以到那边应该说这个还好一些。就全国而言呢，是这么个情况。川陕呢仍然有暴雨，鄂豫皖苏将有大暴雨，因为过去两天强降雨导致四川多处发生地质灾害，多处农田和道路被毁。预计呢，明后两天强降雨将向东移动，重庆、湖北、河南、山西南部、安徽、江苏等地会自西向东出现强降雨。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可能有区域性的大暴雨，其中呢，河南东部、江苏、安徽北部平原地区还需要警惕中尺度对流系统的发展，不排除这个出现龙卷或者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随后呢，主雨带将略有南压，它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至江汉江淮一带。总之啊，反正七月上旬四川盆地至这个淮河流域的强降雨会比这个频繁的发生，所以去这些地方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脑子里边要绷根弦。另外就是一个全国高温的天气，前两天的话呢，高温天气有所减少，那么从明天开始高温再次增多。这种高温天气呢，是这个在全国而言，主要是在这个南方啊，主要集中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广西南部还有海南等地。那么这是今天的时间，那明天呢，高温范围将逐渐扩大，江南、华南地区又将陷入持续高温闷热的状态。这次高温呢，将持续到中旬初，那就说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到这些地方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们明天再继续连线，感谢您，再见。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的车多啊，而且呢要感谢36号信息员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万泉河桥上南向北最内侧车道有事故啊，后车请注意避让。再跟您说一下，万泉河桥上南向北最内侧车道有事故车，后车请注意避让。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聊聊茶，打打岔， 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有好多朋友说，哎呀，你们的麻将组合来了，非常喜欢啊。还说，哎呦，周五牛大师傅该来了吧？这周五是牛老师来吗？ 计划是， 计划是，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啊。甭管谁来，给我们带来都是最好的啊。 是的， 今天这个多杰给我们带来特别好的寿眉，是吧？散着装的。 嗯， 这个刚刚也说了，说散着跟这个压饼有什么样的区别？其实我觉得解释完之后我依然不太认可啊，因为没冲泡出来到底味道能差在哪儿，不太一样，不知道。 是 啊， 是， 你看 这也有 诡异的笑了啊， 留个悬念吧， 对，留悬念。 哎，其实我想让你讲讲这名字是谁起的，你起的吗？ 啊，一寿就没这名字。 谁说的？寿没钱的还俩字呢。 哦，以墨呀。 啊，是 哦，魏啊。 讨厌， 这不是年份吗？ 哦，就这么简单、啊、 这个是最不走心的，就是年份加上它的茶类就完了、 对、 对吧，以味寿眉， 这是便于让大家好记忆，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自己存。 嗯， 你这要过两年那不就乱了吗？ 对、 你这不是就带着这个就出来了，带着出生证出来，这不就好了吗？ 这个说到存，一会儿咱赶紧说说这茶怎么存、好多朋友在问。但是说这个之前呢，咱先让熊熊给我们解答一个问题、好不好、这个是我找啊，哎，好，这是 DH Young 说了，正好熊姐在，问一下望京或者是鼓楼哪儿的饺子好吃？ 馅儿老满啊，鼓楼那附近应该是有一家店。 馅儿老满在鼓楼有店吗？ 就是距离鼓楼真的是有一家，馅儿老满真的好吃。 东头北桥往南了。 望京呢？ 望京吃饺子的地儿是吗？ 鱼哥呀， 就鱼哥是在望京有店吗？ 船哥一水饺啊、 好像没有、船哥还没有、大娘水饺应该有吧， 这个我 因为我到了望京不吃饺子、我到了望京都是吃那什么、 吃烤肉是吧， 烤小骆驼什么的、 对 小骆驼烤肉什么的。 望京就在他那个望京最著名的那个叫什么东湖湾， 东湖树 啊，反正就那、 东湖湾，对对对对、 就在东湖湾的西边，他正好是在公园的边上，他的隔壁应该是那个能喝咖啡呀、能什么的那个店， 漫咖啡， 啊，漫咖啡隔壁， 对， 吃饺子。 你忘了我们在漫咖啡里还谈过业务呢？ 是是是，那儿吃饺子， 好、 漫咖啡里吃饺子， 隔壁啊，他们家生意火着呢， 是吗？ 你说的是一轩饺子吗？ 啊，对。 哦，你看 XYYAGE 也说了、一轩饺子呀、望 京 的 是吧， 对、但是我说的这家店呢是比较大，然后有包间，然后不是那个 小的那种、 不是那个广顺南大街上的那个比较老了，而且是在一个二层， 哦， 环境没有这个好。 你说的是丽都那个店是吗？ 啊，对啊，对，因为他在北京得有四五家分店， 哦，看来还是这个名誉度还挺高， 是 不错。 好多朋友都说望京吃饺子一轩呢， 一轩哈、 没说周末的时候，如果我去那儿，真的就等位子。 哦呦，那还不是去我们家呢？我们家吃饺子绝对一绝。我跟你说，我吃了这么多地方的饺子，就是大大小小的馆子，我真的觉得我们家的饺子特别好吃。 是你们家的阿曼达包的是吗？ 我们家的。安体包的 他们家除了饺子还不错，因为老板是东北人、所以他做的那些东北的酱货特别好。 哦， 你比如说那个自己卤的那个大雁的肉啊， 嚯， 猪尾巴， 哎，不是猪手， 哦，猪手 啊，这酱脊骨， 哦， 啊，这都很好吃。 哦， 然后包括德莫利的鱼，哎，真的还是不错的，还挺好。包括他们自己腌泡的那个腊八蒜， 哎呦， 不错。所以我觉得人生一火还是 有道理的。 是的，是的， 就是我现在发现很多餐厅，比如说一些网红餐厅什么的，但是你会发现走到最后的一定还是口味好吃的， 一 定是这样 的，一定 的。 好吧，这个人生几步也发来了，他说那个旧鼓楼桥往北第二个红绿灯路口东侧啊，那儿有一个八珍饺子馆， 八珍也不错， 哎， 也是比较长时间的了。 感谢一下各位啊， 还有汇丰。汇丰饺子， 对， 但是汇丰是在西二环那边， 嗯， 西边应该是。 但是说句实话，饺子我 就是馅儿老满吃过几次、 嗯、 其他的吃的比较少，还都是家里边的阿曼达呀、嗯、翠芬啊什么这些阿姨们给包的。 对对对， 那是真好吃， 真好吃。哎，我们家那个我们家安替包饺子然后那个最好吃的羊肉馅儿， 嗯， 就像我这种不爱吃羊肉的羊肉胡萝卜、嗯、天哪，我这种不爱吃羊肉的、 嗯、 都能吃七八得十五六个那种大饺子、 嗯、蒸饺， 他的那个谁吃煮的就是你说大小按蒸饺来、 哎、 对, 对 差不多、 嗯、 那个他那个汁儿啊特别的饱满、 嗯、 然后很香、 嗯、 尤其到冬天的时候你想一咬一滋油、 嗯、 就基本上吃完之后吃几分钟之后你那个醋碗里头就一层油飘在上面、 嗯、 但特别好吃真的、 嗯、我是就是今年过完年的时候回到我的一个安体家，人家给我包的饺子，人家包饺子真讲究， 嗯， 肥瘦分开剁，而且就是剁馅儿，而且他说你别剁得太细，这样的话吃起来有那种肉的颗粒感，而且肥肉一定要煸， 嗯， 把油要煸出去，然后再跟瘦肉混在一起。 他是用酱和馅儿吗？ 用酱和馅儿、 嗯， 哎呦，好吃极了！ 就是一般来说馅儿都分几种，水打馅儿和酱做馅儿嘛，然后就不一样。它出来的口味也会不太一 样。 如果你要吃那种汁水比较饱满的，一般都是水 打 馅比较多一点啊、 嗯。你想，就拿一轩来说，他们老板跟小娜他们一块儿在米国开的饺子馆， 哎呦 啊，据说好火的， 是吗？ 对，但是后来我还跟他说呢，哎呀，我说你们家原来有一款我特爱吃的饺子，我说怎么现在没有了？因为他觉得麻烦，叫玉米火腿肠的。 哦， 他是把玉米粒儿是吗？ 是的。因为是就是那个玉米一吃就是奶味儿的、 嗯、 然后里头再切上火腿肠做的，哦，好吃。 哎，我跟你说，就刚刚上一时段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特别想吃煮玉米，我刚才在想，哎，我今天怎么那么想吃煮玉米呢，然后你就说了个玉米火腿馅儿的， 玉米火腿肠的好吃，包括他们家你比如说西鸡的扁豆的是吧，哦，都好。 西鸡是什么 东西？西红柿鸡蛋。 哎呀，嘿，哎，听半天我就觉得这句精彩。 你接着再问，扁豆是什么？ 扁豆我知道呀。 扁豆，来来来来来，咱们再说回来，再说回来啊！哎 哎，哟，真想吃饺子哎，尤其刚煮得的。 热腾腾。 你不是想吃玉米吗？ 哎，不是不是，就饺子和玉米。哎，你想吃吗？ 嗯。 就你看，你刚才描述，他描述。 哎，就那，我是现在特想吃带馅儿的包子、饺子馅儿饼。 哎，我跟你说，我还是想那饺子刚煮出来热腾腾的，然后一个一个特鼓励的那种。你想来碗醋，一咬，嘣儿，那油那汁儿出来。哎呦，甭管混、 哦。你喜欢吃热一点？ 我喜欢吃热饺子。 我喜欢吃那个皮儿刚刚温温的，里边还是热的， 哦、 就是拿手直接拿着吃。 对，那样吃也香。 哎，我就特爱那么吃。 我喜欢吃。煎饺， 我也喜欢吃煎饺， 好吃吧？ 而且你知道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做别的不灵，但是我做煎饺子真的到现在为止，连我们家安体都说我作为她姑娘唯一继承的就是她煎饺的这门技术，我能把饺子的各个面煎得金黄 哟。 除了 勤翻 着点还有什么技巧可言吗？ 当然有了，火候啊很重要啊，你知道吧，就是她就是连那个饺子那个边儿那儿都金黄色的、 哦、 一咬到嘴里就是属于咔嚓咔嚓，然后呢脆一点，然后下去之后那个汁水还在、 哦、 所以那个我做煎饺子真的很好。 嗯，行 行 行， 豆宝我可以吃。 哎，真的，我跟你说、嗯、你第一个时段聊不了这么精彩，因为你们没这么饿，你知道吗？这时段扣上食一聊可以带劲哈。 是是是、啊、好好，咱不提饺子了啊。当然大家有关于搜寻美食的还可以发信息上来问我们、嗯、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白茶、 嗯、 啊，这款白茶是寿眉级别的白茶、 嗯、 所以您如果要是需要的话，您就发白茶这两个关键字就可以了、 哎、那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正好今天我们想聊的也是这个事儿，好多人都在问白茶怎么存呢， 哎， 饼怎么存，包括散的怎么存，是不是存的存储条件要不一样才行、啊、 嗯 嗯，咱一个一个说啊、 哎、 先说饼吧，饼呢还得分两种，拆开的和没拆开的，没拆开的自然它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讲法了，那就是一个茶饼嘛，外边有这种白面纸的包装，如果再讲究一点它外边可能还有一层包装，那么这个饼呢就唯一注意一点，就是它不做展示使用，这个别忘了，咱们现在很多人啊那个茶饼啊它做展示使用， 就放架子上吗？ 对了，放在架子上，尤其呢带有一些茶饼呢，人还可能就是比较注重这个外饰啊，还有比如说带一些设计啊， 带一些图案呢、啊、甚至带一些书法呀都有，现在都贴的这个茶饼做元素啊，做装饰是很好看。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呢弄一个多宝格博古架，或者说就是自己的书架都有这情况，他直接把那茶饼搁在里边，这个是不提倡不建议的，不建议这样做。为什么呢？你首先来讲第一点就是避光原则你就没有把控住，那很多朋友还会怕你看不清楚呢，那博古架上有小射灯，还拿那射灯给照着点，确实、 哎、对 确实挺好看的， 生怕你不知道我买的是贵的 啊。是它这个是艺术品，但是呢这么着不合适。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处在一个开放的环境，开放的环境是您家的书房也好，您家的客厅也好，它难免的就是有点饭味啊，外面有点香味啊，它是不是也有可能来点烟味啊，它都有可能，是不是？那咱们在客厅里边说三五好友的自己家里抽根烟有没有可能性啊？有可能性，是吧？咱们说吃饭端到客厅吃也有可能，这种环境呢相对来讲呢就比较杂。我说的是相对于你储存茶叶来讲不适宜。 嗯， 您该搁的小箱子里搁的小箱子里，您该搁的小柜子里搁的小柜子里，该搁的那小坛子里您搁的小坛子里，您不是展示用的。 哎，拦你一句啊、嗯、我在外边溜达的时候啊，看到了有很多那茶叶块里边呢都说是用这个木头做的，那个木头做的，还有用锡做的。我看那木头做的，我就打开闻了闻，嚯，这味儿真挺呛的。我说这那么呛的味儿，岂不是全被茶叶给收了？那如果要是柜子里边，比如说您是新柜子，我刚买了一柜子，味儿可能您觉得放的没了，但是呢，闻着是没什么味儿了。但是茶放在里边，我们都知道甲醛是一个慢慢释放的，那会不会也被茶给吸收了呢？ 嗯，当然是有你闻得到的味道和你闻不到的味道，都有可能被我们的茶进行这种吸附。应该说我们这个茶呀，它是精致生活的一部分，那就是得精细点的去对待、嗯、那您最好比如说柜子找一个是酒用的柜子，你别看东西用久了、嗯、用久了有好处。这我最早是听谁说的，我就听你们俩说的，就是婴儿车那问题。 哎，对对对对对， 道理是一样的。 婴儿的用品基本上都是这样， 对吧？开了闸了，你 说。对，还有就是你刚才说这个酒柜的哈，得亏解释了一下，是酒用的柜子。 酒用的柜 子，我以为放酒的柜子。 我也以为是 啊，是就是用的比较久的家里的柜子有好处，因为咱们就是家里东西不能老扔了，不是新的就是好的。 对， 这话怎么那么耳熟？这我妈老说这话，这个不是 人也是这样 好的啊？对对对，的确如此。那么您刚才讲的很对，它就会吸附一些味道啊。那么包括这个木质的茶叶罐子，很漂亮，很精致，是个工艺品。适不适用呢？我跟你讲也不适用，它也是这个问题。那这刚才我讲的是茶饼啊，没有打开包装。打开包装呢你就更要注意一点，就是用过之后及时的封存，该要包起来包起来。还有一种办法我教您，一次性气了咔嚓就给它撬了，撬了以后直接下罐子了，就直接搁到罐子里头储存上了，就没问题了。这是饼的。还有散的白茶，散的白茶相对来讲还有不打包装，那就是这样保存没问题。打开包装，每一次取用的时候几个点，第一个保证您要拿手抓，不是不能行，但手挺干净的， 得拿那个铲儿， 就那个舀茶， 对，东北话俗称的匙儿。 对，你们家用不了簸箕，因为你每次都放两三根的那个，你知道吗？容易铲多了那个。 用不了啊，这个也可以拿手啊， 但是它保持干燥吧。 哎，手得洗一洗，完了手得洗干净了。您别这刚吃完了干儿啊、榛子什么的，你就直接过来拿这个，那就不合适了啊， 有咸淡味儿了。 哎，有咸淡味儿，那五香的那是啊、嗯，那不行。 哎，普及一下，那茶簸箕叫什么呀？茶树语里边， 茶匙。 茶匙 啊， 哦，我不是说了吗？东北话叫匙儿， 啊，海南的听不懂 啊，是，再给你普通话一下，你就懂了。 茶匙， 对，嗯，那白茶有的时候不太适合用茶匙，茶匙一般都是取用球形茶、乌龙茶或者这种比较细嫩的绿茶是合适的。白茶条索比较大，有的人说我下手不下手行不行啊？行，没问题，咱手多灵活呀，洗干净点啊，洗干净点，没异味。女同志呢，别喷着香水，这个挺重要的，要不然您进去真有味儿。真是有味儿，这白茶吸附性比较强，这点您请您注意。那再有就是每回取用的时候呢，您进准了拿，别一会儿拿一次，别一会儿拿一次，来回来去的， 或者说别扒拉着挑。 哎，对对对对对， 这都是买菜养成的习惯吧？这 卖过 的，买黄瓜的，这都是。再有一点呢，这个就是说您这儿不用过分的担心，咱们毕竟是在北京，我想我们大部分听众朋友是在北京的多啊，那么您的居住环境相对来讲呢 干燥， 干燥一些，不像南方的朋友，南方我到讲课到南方，你比如厦门呢、福建呢、这个福州这地儿挺麻烦的， 那真是甭说这个下雨了，它过台风了，你想想，那得什么条件啊？你搁在屋里，它都有可能刮湿了。 对， 真往里刮呀，这水。 嗯 啊，那么咱们这儿还不预备这种问题，相对来讲好一些， 嗯， 安全一些。 原来有一朋友跟我普及了一下，说这饼怎么存，我不知道对不对啊？他说你放了，比如说我有十几年的饼了，或者说五六年的饼了。你就这个时候别让它再成饼的形状继续存了。 嗯， 年头越长，尽量的就把它撬开， 对， 再去保存。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科学吗？ 那也谈不上科学不科学。那库里都搁在饼里怎么存的？我们也不能都给它撬开。 也是啊， 啊，对，你看一下就攻破了啊。这个您说撬开什么意思？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为了方便。您既然已经把它打开了。您就省得每次再撬了，不有风险吗？ 对， 你说你手每回干净不干净啊？是吧？搁回去以后是不是受潮啊？那干脆一次性给它撬完，这个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嗯、 您家里只要有这种小罐儿，马口铁的也行。说没有马口铁，我们讲究，我们有那个紫砂的，或者说没有紫砂的，什么云南建水桃啊，广西的钦州桃啊，都不错，都可以，那直接就。 哎，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第一个酒柜。啊，就那种能够那个就是存红酒的那种、 嗯、 啊，你可以存。然后再其次还有一种，你就看好多那个卖茶叶的店里都有那种大罐子。 对， 那应该是铝的呀，还是什么的，还是铁的呀？ 不锈钢的 啊，不锈钢，就是这种罐子，你把各种各样的茶分不同的罐子一放，一盖盖，哎，特好， 是， 而且也便宜。 我们家就没那么大地儿。 啊，没那么大地儿可以放床底下，但是也别放阳台上。 我们家就没那么多茶。 不会呀、啊， 没你我偷茶量这么少，还老喝没呢。 哦，对，我就说你应该攒茶攒的最多的，对吧？半天喝不完， 没、 那个、 没有，原来有一点都是库存了。 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今儿的寿眉真寿眉了。 啊，对，没了， 没 了，没 了， 没了。哦、就不说这事儿了。 对，我们就把这事儿翻过去。 对 这篇， 但是咱还可以继续聊聊白茶， 哎、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妮娜也问了，人家是我记得是上上周，我真记得他应该是上上周的时候，人家就问说野生白茶。让多姐给讲讲这个有什么门道没？ 这不讲完了吗？ 讲完了吗？ 啊，你就问题记着，答案没记住啊。这不咱们在那个时段下来以后就讲过这问题了。嗯、我再提两句啊。 是 啊，你 看 、啊、真的呀， 有幸亏有当事人，要说还是得三个人做直播。 你记着是我跟他一块做的吗？ 是咱仨 啊， 是咱仨，没错 啊，是吗？ 你只要说是，我就支持你。说 是 咱仨 是 啊，那就是咱仨， 没关系，我没听见过，再讲一遍。 行，我也忘了，再讲一遍。 哎，好嘞，好嘞，你看就这么不珍惜老师劳动啊。这个我说一下啊，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呢，可能对这个都比较感兴趣，尤其是越是最近这两年，茶博会越多，网上的信息越多，大伙儿也浏览，大伙儿也去参观。因为感兴趣嘛，这很正常。包括这回我去茶博会，也碰见很多咱们市民的朋友都去。你看到很多都写那野生茶啊，野生茶，那说这茶是野生的，在您心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您看到它以后，您会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为什么？纯天然，先就这仨字吧。 对， 纯天然后边什么？安全健康无污染，是吧？这就是商家要暗示给您的一个信息，您潜移默化的呢就受到它的这种影响。那返回头来呢，这不是我要考量的问题，我就是给您要考量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有没有野生茶，这个是我们在节目里要说的问题。负责任的讲，没有真正意义的野生茶在市场上出现。为什么？因为野生茶第一个它没有量，它有没有野茶呢？种类要野，就是说这人呢，不是说这流浪三天就行了，不行。哎，比如咱们街上老看的很多小狗，流浪狗，那跟非洲大草原的野狗它有区别，它是两个品种。 哎、这思绪开阔的 啊！ 等会儿吧，先进一段广告啊。 哎，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儿咱们继续聊茶。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嗯，好，那关于这款白茶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 好，没有什么补充的，咱们就延展一下。 好 啊，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茶怎么存啊，怎么那什么，正好咱们也跟听众朋友互动一下。就比如说您家里攒的时间最久的茶有没有，比如什么茶啊，攒的 我感觉你要去抢似的。 不是，怎么攒的 啊， 类似，或者哪款茶， 哦， 就咱一块分享一下嘛。 对， 对吧， 我们不是曾经还说嘛，挑个合适机会大家把自个儿家里最好喝的茶拿出来，我们一块斗斗茶。 哎，这个可以有。 这个可以有， 是，反正我们家没什么， 反正我们家的大家都熟悉 啊，你们就上人那儿喝去。 不是上人那儿，我们都去你那儿 啊，就在我这儿喝啊。 嗯，哎，你那儿存的最猛的茶是什么？ 什么叫最猛的茶？他 就拿出来最吓唬人的那个。 对呀、啊，你想，比如说上次跟那个小山我们一块儿做节目的时候，然后小山就跟我说维哥，那个我说这样啊。我说你品过的好的红酒啊特别多，我说你就说一个你喝过最贵的一款酒。他说哎呀，价格我实在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品的这个酒是1880几年啊。我说那这个价格我实在估不出来了。你看这很厉害 哦。 哎，关键好喝吗？ 嗯，反正他说还不错，还不错， 那证明保存的肯定很好。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哦，所以我就说像你，咱就不说你喝过的啊最老的茶或者说最贵的，我就说你那儿的镇宅之宝。 哦，是这样的啊，这个1880几年咱没喝过，那都光绪年了。那 这是红酒啊。 是，知道是啊，咱这茶叶甭说1880几年，你要喝1780几年我都给你找得着，就看你敢不敢喝。 你找得着我就敢喝 啊。那我可不喝啊。咱们这都说好了，别说我这人情此啊，我不喝你喝啊。 我尝 啊。你看看这人嘴壮就在这儿了啊。一般情况下这茶叶那也不是一个永恒保存的，是吧，它还有一个期限的问题。我这儿镇宅的呢应该说没有70年代以前的茶了。 上世纪70年代 啊，是这世纪还没到啊，没有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茶了。80年代、90年代的， 哎，那也不错了 啊，是可以了，现在还可以，嗯、就是这茶到，但是也分种类啊，没有说老绿茶这概念，这没有，哎，对对对，70年代龙井来三盒，没有啊，有卖的， 啊， 真有卖的，我见过，啊，就在这还不是在中国，在马来西亚，一个咱们华人开了90多年的老茶行里，这个专门有一个小柜台呢。就卖各种各样的老茶，这个也能理解，是吧，人家茶行那么老了，人不得有点库底子，这很正常，是吧。有岩茶，六宝，就黑茶，白茶，我一看这罐子，我说这个包装很熟悉，这是以前咱们杭州茶厂出的那个外销的那个龙井的那个包装啊。哎，我说您这里边装的什么茶，他装的就是龙井啊。嗯，我说这什么时候龙井啊，嗯，他可能是90年代的吧，可能是90年代的，没敢喝啊，没敢喝。如果保存的好应该也是黑茶的风味，如果保存的好就是黑茶的风味。但是他这个绿茶是这样，他没有对这事儿有久存的要求，人家就在含水量上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限制。您能理解我讲这问题了，对吧，人这个国家标准里边就没要求他要久存，那就是说1年半之内是18个月嘛，你把它喝掉就可以了。所以人那工艺呢就保您这1年半，人家是不是能保证之后还能这么好呢，听天由命，那不是他的要求范围之内了。所以说那老绿茶的概念为什么不可取，也在这个地方。当然你不是说一定不能喝啊，你比如说本人今年喝的所有的绿茶都是去年的，今年喝的所有的绿茶都是去年。 为什么呀， 就剩下的 今年的绿茶呢？ 你比如说今年 绿茶贵、啊， 明年喝， 对、 啊，就不舍得。你看这人就是永远都处在这么一个，我怎么那么别扭？我怎么觉得？你比如说今年我主喝了一个龙井，那、啊、龙井啊，不是西湖龙井，我给大伙汇报一下，是大佛龙井，新昌的大佛龙井两罐。这个呢是去年人递了给我的两罐龙井茶，我就搁哪儿都给忘了。我这一忘了呢，我到今年我才想起来。这个让我很郁闷的是呢，他这个龙井啊，人家是一个。品牌的龙井啊，哎呦，这个 就那生产日期打那么老大个儿，我给谁都不合适。哎，抠半天我都没抠下去，我一看坏了，这跟人怎么解释呢？还得跟人说， 你换个包装啊！ 怎么那么那什么呢？是不是？我也想得咱自己喝吧，我就喝这个。我跟你说，味道非常好，而且你喝惯了隔年龙，就是隔年绿茶，你喝当年的新的，你还觉得新。 你还觉得口感不如那个、 嗯、那肯定是不如那个，火气比较重，尤其是刚下来的茶火气就是比较重，不如放一放。 哎，他原来哈在遇到多杰之前说那火气重，其实我理解不了什么叫火气重，不能理解。后来我发现就是接触了之后，然后再去喝绿茶，尤其是喝就是新的绿茶的时候，你真的能喝出来那种，就是我说有股什么味儿呢，我觉得像生瓜蛋子味儿，就是属于那个你一喝就觉得它好像刚刚被火完成，就刚刚完成那个过程的那种感觉，特别明显，特别特别明显。所以我现在坦白说我不爱喝绿茶，就是什么绿茶我都不爱喝，甭管多贵的便宜我都不爱喝。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味道对于女性来说，尤其对于味觉特别敏感的女性来说，就属于嗯，可能在接受起来你会入口之后会觉得有种涩的那种感觉，我说的对吗？ 嗯，还是有一种 火色，有种青涩。嗯 嗯，你现在喜欢成熟的？ 我喜欢白茶。 嗯， 我喜欢属于这种比较低调的。 嗯，哈哈，低调奢华有内涵啊， 是耐冲泡的 哦，经折腾。 哎， 又只能说茉莉花了 啊， 对吧？说了半天，哎，我你刚刚说那老茶行九十年代就有了。 九十年了，不是九十年代， 九十年了 啊！ 哎，他们有存过什么茶吗？他们怎么存啊？ 啊，就这么愣存啊？ 就这么生搁着呀？ 啊，那怎么搁着？ 原包装是什么样？就这么放 啊？很多是，尤其是你像九十年、一百年这样的老茶行，它前期的话，它根本就没有冰柜，那都不可能、 嗯、 是吧？ 啊、 就哎，就是这样存放。但是它的一般像这种在马来西亚的潮啊这地儿，它就得上阁楼。就是得隔 就 跟地 就高点， 跟地隔开得隔一段时间，这是一定的、 嗯、 啊。 糖包说，关于散茶，前段时间闹了一个笑话，朋友送了我两盒普洱散茶，我打开一看，呀，就想这是不是红茶装错罐子了，于是上度娘了解了一下，恍然大悟，原来是普洱。普洱原来不光有一坨一坨的，也有散茶，长知识了。 对，在国家标准里边就是这么规定的，三大类，普洱散茶、普洱压制茶和普洱袋泡茶啊。那么所有的普洱袋泡茶和压制茶都是以散茶为原料进行继续加工，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这有标准啊？ 啊，我们这没标准管，这不乱套了啊我们 这？哦，真的，就是我不同的形制它其实是有标准的，我要不压成块，要不做成坨，这属于一种压制茶、 嗯、 要不就是做成袋的，要不就是 散 的、嗯、就这三种， 三大类。散的就是你看那状态是散装的状态啊，散的状态，那它是两种，它要求呢是具有熟成工艺，就是说两种，一种是自然熟成十年以上，就是愣放十年以上进行后期转化、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经过人工渥堆发酵，就是我们俗称的熟普洱、 嗯、 就是我们俗称的熟普洱、 嗯、 也在这个级别里边，那都是散茶。散茶没有说这饼直接把这饼先做出饼来后渥堆发酵，不是啊，是先把这茶渥堆发酵完了以后再压饼， 嗯， 或者再压砖，再压坨，再压小坨啊，或者再装袋泡，是这样的。 嗯， 嗯， 所以它开始都是散的、嗯、 哎，我一直都对所谓的老茶这个概念啊特别嗤之以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茶就是一个口粮， 嗯， 柴米油盐酱醋茶嘛，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它总得有个保质期，你把它放的时间长了，它怎么会比原来的时候好喝呢？我一直就特别纳闷，后来多杰跟我说了，它里边有一个什么发酵过程， 就自然反应的过程。 对，我就联想到臭豆腐啊、臭鳜鱼啊这种东西，就是因为它发酵完了之后可能出来的风味是别的一种风味， 嗯， 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喜欢的， 对，就再也坏不了了。 哎， 它已经坏到极致了，你说能怎么办？ 对，还有我就在想，我说你比如说像多杰说的，我们家的这七十年代之前的我找不着了，但八十年代的茶我还有，但是我就在想，八十年代首先那时候的茶多吗？像现在这么多吗？还有就是那个时候的它的制作工艺肯定会比现在好吗？我觉得还是应该是现在的会比过去的更先进一些吧。 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说一个，就是能不能存那么久 啊？ 我举个例子吧，这在饮食上大伙儿都比我更了解。你比如说火腿也是可以久存的， 对，包括刚才说的醋， 醋是可以的， 对吧？ 嗯， 还有什么鲍鱼、干鲍啊，这个东西存久 了，那得脱了水的 啊，那多明白，咱这茶不得脱了水吗？ 也是。 哎，还有比我再给你举例子，什么药材、中药。这茶就是一种中药制法，没有区别。那所有都是仙草药，仙草药采回来也可以直接熬，您在这个一些山区可以的。但是呢，大部分人在城市生活，您不具备这条件，您想拿那仙的草药您根本达不到，是吧？那怎么办呢？就得经过咱们中药叫什么呢，叫炮制。经过炮制之后，那再说白了就是脱水，先得把水分脱下去，可以储存运输，而且呢它就达到一个久存的效果。所以确实有一些中药的药材呢啊，我也跟这中医的技师聊，它是可以有这个久存的啊，甚至有些药材如果存放一些时间呢它有转化。 对呀、啊、你像灵芝 啊对，那肯定是人参， 对 啊等等，如此都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这个茶这事儿不神秘，也不是个特例，说咱们这茶怎么那么神奇啊，它不是、 哎、 它其实是我们先民从很多的领域里边汲取的这种智慧反哺到我们茶这个领域，甚至于说我举的那些例子出现的这技术可能都比这茶还早，我们这制茶的时候都借鉴了人家的技术，很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这都是推测，都是推测、但是说这个合理性我先跟您讲，说能不能久存，可以久存啊，这是一定是可以久存的。不，这个干货什么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去比如说港澳台地区啊，茶行边上很多时候都有那种叫南北干货这种店，他们都很多也是老店， 对， 几十年大几十年的很多，也有老货， 当然， 哎，他也是这种，他也是老货，因为咱 大鱼胶那 么大，对对 对， 那咱不会吃的东西，咱也不吃的东西，但是人跟我们讲讲，有的时候我们了解了解的，我也哦，我就知道，我说这东西合着也老哈，后来我也讲也对，他只要一脱水，他就能存得住了，他自然就能老，而且风味上还有变化。然后我刚才这举这个例子，第二点呢，我们下面老师说的，说那之前茶是不是比现在好啊？我认为肯定不是。那工艺是不断进步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强调，是吧？我们的工艺在不断的进步，食品安全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说老茶，比如说真的，咱们刚才也是闲聊啊，说聊起来了，花花老师问我说你看那你有多老的茶，我说这个比如说多少年多少年的，这个它是一种闲谈呢，它是一种就是茶余饭后，包括比如说咱今儿吃完饭了，说哎，我这有一款有意思的茶，比如我做这工作的，我这偶然得到了，咱们大伙儿一块分享分享感受感受，这可以不可以？可以，它永远不会成为主流，它不会是主流的，主流就是我们新茶，是我们的新茶，是我们的自存茶。说我喝茶有十多年了，可能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说我自己存了点老茶，您的十多年的茶挺可靠，您自己慢慢喝，这就叫老茶了。别追求那三五十年的七八十年的，跟黄山似的喝那个光绪年的，是吧？ 跟红酒还不是一个概念， 哎，不一样， 对 对 ，不完全一样。而且这个东西呢，很顶尖了，可遇不可求。而且您只要一追求老，它一定有一个，就是说您要买老，您自己存老这没问题啊。你要买老，你就要有一个鉴别的问题。那我说这就不是完全的，咱们在口腔上的享受了，它改了古董鉴定了，它是俩事儿了。哎，那你再跟他聊，你就不能聊这个了，你还得聊什么呢？说原来那包装是不是这包装啊？ 嗯， 原来用的那纸是不是这个材质的纸啊？你说该搞了古董鉴定了，它不是一回事， 这是另外一个行业了。 对了，对了， 说不定那纸比茶叶值钱。 哎，有可能， 对吧？ 哎呦，这罐这纸卖的都贵着呢。 那当然了，就咱们再多聊一句啊，聊完咱们就聊足球了，就 还是足球那么不重要？ 他们就说，比如说为什么？一直说啊，那个专家看鉴宝，说不行，要跟科学相结合。 嗯， 说因为你看，也就是说啊，这个颜真卿的字啊，他写的风格，包括他那个时候曾经出过几本什么什么东西，这都是专家说。但是呢，科学那边又说了，好了，那个你这纸我得测一下它的骨密度。啊，测一下那 CT 啊什么的，看看这纸是不是那个朝代的纸啊？你不能说我拿一个现代的纸，然后说这是颜真卿写的，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相结合就能测出来， 这是不是所谓的古董或者文物。但是茶叶我觉得还是多宝宝说那对，喝吧， 嗯， 喝吧，您留着它干嘛呀？ 对，它是伪命题。您比如这茶叶呢，那是任何的古董它都要一完整度。比如这碗布一冲了，有个冲线，就有一杯儿或者有一冲线了，那你这不完整了，价钱下来了。 嗯， 那我比如这一饼茶，没喝我跟喝我能一价钱吗？不可能吧？ 问分，你比如说这饼茶曾经，比如说陆羽喝啊，是吗？留着了 啊，那是啊。要这种人呢，咱们就没法救了。这是，这个咱得说一正常思维的啊，人家都得要求个完整度，那完整度我怎么搞鉴定啊？这也很麻烦，就是让喝不让喝呀，他不让喝的光让看， 嗯， 这可就坏了。可是您买回去以后呢，你可一般，你要不是一般的大土豪，你不舍得喝， 对， 你得再留着，你好倒替给下一个人保这值啊。您一喝，您自己就把它贬值了，所以它是个伪命题的收藏。所以我们花花老师说，对，就是喝， 对， 哎，就是喝的东西，它不是藏的东西， 是哎。是，好吧，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先要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咱们也说说今天晚上的球赛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现在这个世界杯啊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而且的这个算是八分之一决赛吧，是吧，16/1啊， 嗯， 进到八强的队伍马上就要最终全部诞生了， 嗯， 今儿晚上应该是最后的两轮比赛了。 八分之一怎么会16/1呢？ 就是进八强， 进 八强， 对， 进八强嘛， 嗯。 然后呢，咱们的世界杯期间，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也带了自己的这个非常可爱的一些小动物们啊，来进行了动物世界杯的萌预测。 嗯， 今天咱们请来的还是老朋友，就昨天的那只熊。 大家好，我是黑熊宝宝球球，我又来了。 哎呀， 昨天晚上你们猜的准吗？ 啊，你猜的是挺准的呀。 对呀， 是吧？你猜的是巴西赢。 我跟 你都忘了是吧，熊熊？ 不是。我想说昨天简直是 哦，怎么了， 就看得我，哎呀，看得球球心里好紧张哦， 生怕巴西回家是吗？ 对，就剩下我喜欢的巴西了，其他的都走。 哎，熊熊，咱一会儿再说球的事儿好吗？ 嗯， 先来问问你的身高呗，我看你的身高也不低啊。 对呀， 得有个1.4米吧。 我们黑熊的身高，你什么眼神啊，我们黑熊的身高都在150厘米到170厘米之间，1.5米到1.7米。你看看今天你们直播间里哪一个比我高？ 哎呦天哪！ 关键是哪一个比我重？我们的体重要在150千克。 那我们得俩人出来跟你比，我们那女主持人熊丽比你低啊，我们那男主持人夏明比你重。 哦，把他叫出来，我们跟他比一比。 哎，好，先不比这个了啊。说起今天晚上的球赛啊，这个瑞典和瑞士啊，你看好哪个呀？ 瑞士赢。 为什么？ 鸟贵。 对。 刀子也不错啊，是不是？还有什么？你想想。 来，熊熊，快快。站起来， 我拦你一句，他叫 球球， 我听半天了， 啊，球 我实在受不了了，这是 球球站起来， 嗯，哎呀，哎呦，气死我了，打个招呼，来来来，打个招呼，用代表的这只打个招呼， 球球，你到底瑞士赢是吧？ 瑞士，瑞士，花花都说了，表贵。 好吧啊，各位可以打开吃喝的微信公众号 CHWL876， 回复关键字萌预测，你就可以看看叫球球的这只熊熊啊，到底他的预测是什么样子的。 哎，现在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微信，发送关注抽奖加上姓名电话，就有机会获得游览套票，全家一起游览位于大兴的 北京野生动物园。 对，关于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嗯、 就在大兴的鱼筏镇那 边， 而且占地特别大，我们去的时候真的我们大概 你们是三路主持人、啊、 三路主持人算走了三分之一吧， 差不多 还有很多的地儿我们都没走到呢。 它3600多亩， 3600多亩、 嗯、 而且里边的工作人员我打听了一下500多人。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有那种主题的动物场馆是60多个。 对对，而且呢有世界各地的珍稀野生动物有200多种，10000多只。园区呢分为我们上一次也基本上是这三路，自驾游览区、步行游览区还有猛兽体验区，大家都可以去那儿玩一玩去。 对，哎花花， 嗯， 你觉得今晚第一场谁会赢？ 嗯，反正我对这场真的不关注，我关注后半夜那场。 哥伦比亚对英格兰。 不是哥伦比亚。 我刚跟你说过。 哎，应该是哥伦比亚。 不是哥伦比亚。 乌拉圭，我 哥伦比亚。 不是乌拉圭， 哥伦比亚 乌拉圭打完了。 对，乌拉圭踢完了。 这个是球球说的是对的、 啊。 哥伦比亚对 英格兰。对 英格兰， 嗯， 反正英格兰那场。 你觉得英格兰会赢吗？ 靠谱，靠谱，嗯、但是。也不好说，因为最就是这几支球队，你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比利时啊，包括你特别喜欢的巴西啊等等，这些所谓的强队都磕磕绊绊的踢的。 真的，哎，你不觉得昨天晚上看他们踢球的时候，你的心都悬着吗？ 是， 然后就是这一届世界杯踢得很奇怪。 但是这一届世界杯，你不觉得踢得很精彩吗？ 是， 真的是很精彩，因为有。技术的加入，所以至少在判罚上我觉得靠谱多了。人可以看重放啊，可以拿那个VR 的技术重新来过呀，然后包括你看点球多， 对， 乌龙球多。 你这是夸这届世界杯呢是吧？ 进球也多呀。 对，就精彩吗？ 你想小胖，我们俩上下午节目那，小胖问我哥，那个昨天晚上日本那球看了？我说看了，上半场我看了，2-0，我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睡了。早上起来啊，3-2，赢了又。 对，比利时用了30分钟干掉了日本， 太可怕了，对不对？ 对， 你都不知道他怎么进的，没看过来。 不是打的确实好看，日本打的也挺好。 哎，但是说到这儿了，我们不牵扯其他的问题，所有别的问题不牵扯，只是说今天很多人都在说这个日本球员离场的时候， 对，对， 他们的换衣间。是所有球队里头最干净的， 是 干干净净的，他们的球员换衣间休息室，而且还用那个当地的语言写了谢谢，摆了一个牌子嘛，然后他们所在的看台区也是最干净的， 球迷 挥泪捡垃圾，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是 真的是就是好的东西，我觉得还 是 要 是的是 的给我们深深的上了一节课、 嗯、 确实是这样。嗯， 所以一会儿出去的时候把垃圾带走啊。 没有， 咱们说下一个问题， 我们一定带着多杰走。 哦，我是， 来来，我们来看看。 他主要说你带着我，你知道吗？ 一夫说的， 一夫说那个，刚刚听了多杰，包括哥哥说啊，说照你们的说法呀，茶就自己喝，千万别留着。 茶是自己留着自己喝， 啊是，这一夫人家就是这么写的 啊 啊， 那你怎么那么念呢？ 我说的。对啊，茶就自己喝，别留着 啊， 差不多一个道理， 俩意思 就是别存，人家意思是别存、 哎、 像你那个不就搁了一年了吗？虽然可能是好喝，但也有可能搁不好喝。一夫说前两天有一朋友送了他2罐绿茶，他喝了真好喝呀，尤其是晚上看球的时候泡上一杯绿茶，再配上2块自己做的茶点，享受生活 多好。 能睡得着吗？ 就是要睡不着。 哦哦， 晚上的球2点开始的，撑到4点。 对对 对 对 吧？ 我特别佩服这段时间坚持上班的朋友，都怎么起来的？ 昨天我是坚持到比利时最后赢了，我才睡得着。 哟，那你看了精彩的比赛， 特别的精不，前面的也很精彩。 哎，他们因为我没有看后，我跟花花一样，2-0我就睡了、 哦。 我想知道是防守的问题吗？还 是 人家组织进攻特别好？ 因为我觉得 我们俩分析过了， 嗯，可能还是有点掉以轻心。 就已经2-0了， 对 吧？对， 而且呢，最后呢，日本队打的也不保守，没有完全守在自己的半场，还是有机会就往前打。比利时最后的几脚的那个防守反击确实打得太漂亮了，这没办法啊。好吧，我们先要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茶。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茶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刚刚咱们聊了很多啊，什么储存的茶呀，包括了所谓的老茶到底好不好喝，我们也都给出了自己的意见。接下来咱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吧，问题非常非常多啊。这个咱先看看向往无忧无虑，也是跟存茶有关系。他说，哎，问一下啊，那小强会吃茶叶吗？ 不会。 哦，不会。 嗯， 他不爱吃这东西， 对，应该是不爱吃。他那个单独吃茶也有一路虫子啊，这是单独的，他不是任门都吃。 那现在就像北方，咱们北京会出现这种虫子吗？ 很少， 很少，是因为不够潮是吗？ 对，他没有这个气氛和环境，这不是说潮不潮的问题，你这个周遭它就有这种虫子，或者说类似于这种虫子的东西，您才有可能在您家里出现。 嗯， 您怎么能单奔出现呢？对不对？那得是什么带进来的？ 嗯， 我说对吗？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这道理。 好，曹富论也问了，说白茶适合功夫泡吗？比如说每一泡都要用那个闻香杯来闻一闻。 哦，那它是这样的，那个闻不闻香呢，要看您自己可不可以功夫泡呢，是没有问题的。功夫泡是一种态度和一种方式，它没有以哪种茶适合与不适合， 或者说对你品的这款茶的尊重。 哎，对了。它是一种层次感的享受，是吧？咱们说任何一种食材也好，一种酒也好，您好饮，当当先来三杯，这代表的什么呢？这有友情在里边哈。 嗨，我以为代表酒量在里边 啊，不是友情，没有酒量的人也可以这么喝，是吧？这个，但是如果您说小众细品，就来这一杯，不多喝，那什么意思呢？它是一种态度，就是说您品酒，这个说这适不适合这么喝那么喝都适合。这没有不适合的。 对，嗯，其实你想，我老觉得，喝酒有的时候其实跟喝茶， 嗯， 其实很多地方 挺像的， 很相似的，就是你也可以，就是很复杂，很有仪式感，但是你也可以很简单。你比如说像喝酒，比如说你到青岛，对吧？嗯，塑料袋打的， 对， 啊，然后你要在国外，纸杯子的红酒，拿纸杯子。买的比如一磅的或者说那个一欧的吃点小点心，那也很简单，你也不用太那什么，不用说非得拿个啊什么高脚杯啊什么， 这叫可繁可简， 就是， 哎，这个是都可以的。但是我说我们呢要自如，有条件有时间有心情的时候呢，稍微复杂的一点泡茶，然后喝得很精细的，这个算什么呢？算对于自己的一个犒劳。很多人都说我最近太辛苦了，我得喝款好茶，我得仔仔细细的踏踏实实的喝杯茶。 嗯， 它是对自己的一种调节，一种犒劳吧。那说反过来讲，就是太忙了，太忙了喝茶呢，那就是说这是对自己的一种照顾，所以得喝点茶。大热天的我别再感冒了， 嗯， 大热天的别再热伤风了，哎，等等，它是不一样。 嗨菲曼也说了，说我现在这茶仓啊，也是在咱们那儿分享的那个小茶罐啊，装的是花茶。花茶喝完了，我现在要放其他种类的茶，这需不需要给它清清味儿啊？ 嗯，得清一清味儿。花茶 清 烫一下就行了， 烫一下就完。 烫一下行，它都是瓷质的，都没有问题啊。 嗯， 因为它是必定它花茶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张扬的感觉。 嗯， 真难听这个名字， 这张扬不好吗？奔放。 哎，这个好多了。 嗯， 哎， 说到这个茶具。好久 没有分享茶具了。对，我刚刚在听他说茶就是储存的过程当中，我还在想我是不是该分享茶具了。 对 呀， 啊， 不，因为他这茶做成的少， 都失败了 啊！ 我这捞鱼呢， 我 这块没赶上， 我 得等 下 波。 是不是？ 你那个什么情况？ 你得做多难的呀？ 啊， 他自己挣扎， 你要做一个杨波结字的时候出来是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最近还真是有要跟大家分享的。 哦， 啊，这个倒是不假，真的。 哦，款式新颖吗？ 款式新颖。 哎，其实真的可以不用仿古那种歪瓣的那种， 啊， 可以带滴漏的，我觉得挺好。 带滴漏的， 像带滴漏瓣的那种 啊。您说那叫提梁？ 提梁 啊， 可以试试，啊，真的真的。 提梁还分软硬 啊？对对对对 啊，是这样的。提梁壶呢，造型是很美观的啊。我们很多朋友呢也会跟咱们交流，比如说发个图片，说买个紫砂。紫砂的里边提梁是很多见的啊，很多提梁壶。我跟你讲，提梁壶是这样的，我不是很推荐家庭用。它最关键的是不便于清洗，尤其是硬提梁，硬提梁你不好掏。 对， 造型是很美观的，而且制作难度是很大的。你想硬提梁，等于是你陶也好，瓷也好，它本身是一个柔软的泥片泥条，往这一搁，烧着烧，不能变形，不能烧塌，还要完全有这种张力，有那种挺过来的感觉，这个是很难的。这也是很多工艺师们显工显示自己能力的一个表现，说咱哥们儿能做提梁，这不简单，确实不简单。但是从实用性角度来讲呢，它比较弱，它造型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反而我倒不是很推荐给，我不是说咱们的，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选壶或者选器的时候，因为咱们有的时候也交流这种事儿嘛。 现在适合混搭，你要真全都用紫砂做反而也没人喜欢，你上面拿铜丝捏一个呀， 我怕烫。 对，是烫。 不再卷上那个 麻绳， 麻绳啊，或者是什么木条啊什么，现在都这么做。 我们把这个 倍儿好看， 叫新中式。 哎， 你是没有地儿安的，都叫新中式啊。 文姬起舞问了，说上一次咱们那儿分享的凤凰单丛，回家打开包装啊，看就一纸袋，说哎，能这么包装吗？不都一般用锡纸袋来包吗？ 嗯，它纸袋你里边打开了吗？里边还有一层袋呢。 对对对对，不能里边再打开了，就是里边那一层有一层锡的镀膜 啊， 就这么保存着没问题 啊。 对， 凤凰单丛里边还有一层塑料袋呢， 还有一层呢， 还有一层 哦， 还有一层，就是那个是个枕头包，枕头包里边其实还有一层塑料袋。 我们也没见过啊，说句实话，真的，就是 你今天说话老夹枪带棒的。 不是不是，我实话实说呀， 啊，是， 对吧？反正就是。就这么存着没问题，对吧？ 是， 嗯， 没问题。 刘雨欣问了，求教一下多杰啊。上周到厦门出差，同事推荐了一款茶叫海堤茶，我从来没听说过，你给我科普一下呗。 海堤是个牌子， 是 牌子，中茶下边的牌子。 它是做什么类型 的？是当年做出口用的一个牌子，这牌子的 logo 呢就是一海堤。就是一大堤，堤岸的一个标志，插着延伸出去，这牌子叫海堤茶，是中茶这个厦门分公司做的啊，厦门分公司做的。它呢主营的呢多了，但最主营的呢是乌龙，最主营的是乌龙，比如说观音呢，大红袍啊这种平价大红袍啊，这种乌龙水仙啊，这都是它比较主营的项目。最近呢，红茶做的也不少，也做一些红茶，它是个牌子。 哎，那比如说。小胖去产茶的地儿了，一看，哎呦，有一个茶叶啊，做的一个，比如说小熊啊，或者说弄的什么，哎，挺好的，在家里你觉得是摆着还是喝了呢？ 嗯，得摆着，得摆着，是这样的，这种叫造型茶。 嗯。 啊，有小熊的我倒是没见过哈。 嗯。 有那个。 马上就有。 啊，是，有那个有那1.5米到1.7米的哈，这个。 我。 那叫球球 啊，是是是，一般都是那种纪念币的，是吧？铜钱儿的，金币的啊，类似于这种生肖的，这种都比较多，是吧？那这种都属于叫造型茶，它是用一定的模具呢进行压制，压制出这么一种造型来。那说这还能不能喝呢？人做出来那天就没打算让你喝，没有让你喝的意思。你说这熊是先喝脑袋，是先喝耳朵？ 先拆了啊。 先给穷啊拆碎了，嚯！ 对呀， 那不行不行，那个都是一般都是做这种相对我们说造型工艺的，而且它压的会很紧，它不太适合 不好拆 啊，不太适合喝。 明白明白，来来来，问小熊一个问题，莉莉说的，哎，亲们，推荐个中关村吃饭的好地儿呗，最值得吃的。 这怎么那么？ 我好久没有去中关村了， 因为我原来在中关村那附近的时候，都是会去那条街叫做就美卢村什么在的那条街，然后包括那个最早的那个 就是新中关对面的那条街，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大院儿，就白家大院什么的那边， 对对对对对对， 美卢村我原来老去，我觉得 地震局那是。苏州街地震局、那个 苏州街那条、对，苏州街那条路上，然后去吃的，然后再就是中关村欧美汇，我现在给您推荐一条街，石宝街。 是新的吗？这条街 新的，就是在其实也不太新，这两年了，然后现在已经开石宝街的二期和三期了、然后在石宝街上面有很多的餐厅都可以去选，有一家叫哎呦，我这个脑子又没记，我一会儿查一下，然后是去年刚开的，我推荐好多朋友去尝，味道都不错。 一会儿再给您查查名字啊。这样，你先回答个这个问题吧。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就手就能回答了。天天说孕妇能喝什么茶？在怀孕之前有喝茶的习惯啊？基本上每天两到三种茶，普洱绿茶、红茶、乌龙、黑茶全都喝，白茶单从喝的稍微少一点。熊熊， 我当时是喝白茶。喝的比较多一点，然后但是也是少量。 所谓的多是， 就是基本上两天喝一次，或者每天喝一点淡的。 一次大概喝多少呢？ 我就这么不断的喝， 就是标准的， 就是孕前怎么喝，怀孕还怎么喝， 这是淡一些， 稍微淡的。 比如说我 投茶量少一些， 投茶量基本上要是三分之一，而且头道茶不喝。这个是多杰当时提醒过我，头道茶不喝，然后从喝完别人喝完两三道之后，我拿过来，并且还要稀释兑水，然后头茶量也只是平时的三分之一而已。如果是在孕早期的话，我会降到更低。我孕早期基本没怎么喝茶，孕早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想起来了，比如一周喝上一两次这种，就别人喝的时候我倒一点再兑上水，就嘴里没味儿的时候喝。进入孕中期的时候，然后稳定了以后。然后包括检测完之后，我不缺不贫血的情况下才喝。我贫血的情况下，不喝茶。 对， 好像茶也就是咖啡因会对孩子可能有 点咖啡因会有影响，那得喝到一定量才行。 而且第一道您不喝，基本上就问题不大了。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贫血的女性，可能对于茶还是不要多喝。 那肯定是。 好吧 ，Mario 问了，说今儿咱们分享这茶和上一期。贡梅有什么区别吗？口感上 啊，那区别很大。首先来讲，年份上差三年呢，在起码等级上不一样，贡梅跟寿梅这是两个等级，所以呢汤色就有很大差别。你比如说上一周的贡梅，那么汤色呢就成这种浅黄色或者淡金黄色，那我们的这一款呢，您随便一泡基本上都是浅橙色为主色调了。那么口感上呢，相对来讲这款会更厚一点，更重一点，那么有这种比较明显的果胶质的感觉啊，甘甜的感觉。那上一款呢会比较清香啊，区别是这样。 我告诉中关村居然有福苗小骆驼 啊， 那是在人大的门口吧？小骆驼 反正就是在中关村那附近啊，他写的是。 我是在人大的门口吃过小骆驼， 因为我没有去过那家店，但是我刚才看到他们家有在那个，我看一眼啊。 好，接下来这段时间适合插一条广告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怎么样？有什么推荐？ 泰香米， 嗯， 一家吃泰国菜的，他们在上海啊，在重庆开的都挺成功的，去年刚刚开到北京，我介绍一些朋友去过，评价还是挺好的。然后福苗小骆驼呢，是吃我们陕西风味的，我跟那个花花都去过，他们家确实做的不错，然后他们家的赠糕很好吃，然后包括他们家的烤串也很好，就在中关在那个 黄庄 海淀黄庄那儿，还有呢，我推荐他去一个叫做鲈鱼的地方，那个地方那个鲈鱼餐厅其实也挺有名的，进去之后呢，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年轻人去哈，那个感觉和环境味道也还不错， 鱼是那个外婆家下属的品牌， 对， 做烤鱼的。 对，对对，在新中关里面，因为这家也是我去过的，其他其实包括坦坦大炉，但是坦坦大炉稍微远一点，在五道口，然后其他的就特别多了。然后比如说什么万叶，我最喜欢吃的炉端烧在那儿也有店，然后因为万叶是四叶的子品牌嘛，四叶我们都知道做刺身寿司做的非常好，所以它的品质很好。而其他的像大家熟知的什么南京大排档啊，什么这些全部在那边都有店。 对， 好，这个卓静问了，说茶饼拆散之后，拆开之后怎么存呢？比如说用玻璃瓶能存吗？ 不行。 哎， 那茶叶保存呢，就是三个原则：避光、防潮和除异味。您看看，您这是不是就不符合避光的这一个原则呢？哎，肯定不符合。 那要是磨砂的那种瓶 啊，你别对付 啊， 那不行。啊，这个一般都是马口铁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陶瓷的就可以了。那这玻璃瓶的存什么的呢？那就是你看到很多那个存点什么 花椒大料。 哎，我想说的是糖果。 哦哦， 很多是吧？ 你还 家里孩子那个弄糖果那个，对，我年轻的呢。 对对对。 那么它一般都是这种，它跟茶叶这种有特殊性的还不一样。不一样。 好，这个小花居问了。多宝宝，有种乌龙茶叫蓝贵人是吗？ 海南的， 我特喜欢喝那个。 啊， 原来 在海南的，你原来这个词用得好，那谈一谈你的心路历程。 为什么？是因为特香吗？ 味道非常香。就是属于 听着名就香。 你就是就那种兰花的那种香气很浓，而且喝起来之后呢，嘴里会很甜，但后来发现 腻了。 它是这样的，它这种在海南地区吧。 加工茶我觉得。 对对，它这种在加工茶。海南地区产茶呢不是很多。不是很多。可能也因为是由于过热的原因啊，还是纬度太低了。这个您说这南方适合种茶，它也有个适宜性的问题。它还是以北回归线为一条基准带，就是北纬23.5，这是一个基准带上前后，这是比较好的。啊，有的时候太靠南的，你看那热带，那要这么说，那是不是印度尼西亚就应该产不错的茶，它靠近赤道了？不是。他那不产什么太优质的茶，有这原因。 对，安妮妈妈，你想多了。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怀孕期间啊，如果要是老喝口味特别重的茶，确实可能跟贫血会有一定的关系。 这不是绝对的，这可也是因人而异的。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如果没有在这段期间啊有点贫血，喝茶还是可以的。 好，还有好多人在问冷泡茶。比如说悟空就问了，说这个今天这寿眉冷泡好喝吗？孩子现在喝那个白柳冷泡特喜欢。还有人也在问，说是所有的茶都适合冷泡吗？原来其实我们说过这个问题，也简单说一说。 得说一说，因为咱还有好多听众朋友呢，可能上期没听。 对对对。 哎，还有前两期没听的。冷泡是这样的，它是一种比较方便的泡茶的方法。方便是方便的，但是它就是相对缓慢一点，所以又称缓慢泡茶法。它的析出呢会比较慢，因为它没有热能在其中带作用了啊。所以呢，是不是所有的茶都适合冷泡呢？不是的。我给您的建议呢，两头不适合，就是绿茶不适合，黑茶不适合啊。六大茶类的两头，绿茶呢，由于本身呢，它相对来讲的性质的决定的，我建议您还是热饮还是最好，而且绿茶的香气好，你热饮呢更体现那个风味。黑茶呢，本身它没有什么太大香气，它需要靠泡的，有的时候你都觉得不带劲，你是不是都得煮着喝才带劲？那冷泡那基本它更不能够完全体现出黑茶的风味特征了。是什么适合呢？白茶可以。今儿这白茶可不可以呢？也可以。但今天白茶的叶子呢叶片比较大，您要做冷泡的时候，我建议您要做一下碎切的工艺。 哦， 但是大叶嘛，它跟那个昨天咱们说那个波六拱眉还不太一样。那除去这个之外，乌龙茶比如说丹丛啊，比如说咱们节目原来说的云顶红啊，东方美人呢，这个都没问题，都是可以做冷泡的。 这个奈洛问了，说能介绍一下天目佛茶？哎，这个怎么样？ 是绿茶的一种。 是天目湖那儿的吗？不是。 天目山那个。 天目山。 哎，不是那个，它现在是这样的。这个茶呢，我喝过一次啊，只喝过一次。说实话，我就跟大伙儿一块交流一下，我觉得绿茶是最不容易做好的。 为什么呢？ 不容易有特色。 啊，对对对， 大伙儿喝所有绿茶，大概味道是 都差不多、 哎， 对对对。 当然说那个你品评是有差别，但是差别性不那么大。 基本就存在于好喝的绿茶和不太好喝的绿茶两大类吧。您如果喝着比较顺口的，都是香香的甜甜的，是吧？那天我们聊天还聊起这件事儿来。咱们现在很多地方呢，把一些小品种绿茶，像咱们说那个天目这个禅茶也好，天目佛茶也好，都这么叫啊，它有那个寺庙的原因，那来做这种茶。那就是里边要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啊。那您如果到了这个地方，您请了这个茶，那您会觉得它有一种感觉。那你说单评论这个茶怎么样，我觉得也不错，但是你说是不是比龙井好还是比碧螺春好，不是这概念，这两码事。绿茶的种类在中国是最多的，咱们中国绿茶是最多，能产茶地儿，您记我跟您说都能产绿茶，那就是风味有点不同啊。大部分的都属于平价甚至是廉价茶，小部分的是高价茶，甚至于说是奢侈品。 嗯， 绿茶是出奢侈品的。 对， 嗯， 好，最后一个问题 ，Magic 同说了，上次买的那个枕头怎么保存呢？ 咱们什么时候分享过枕头？ 凤凰 哦，您说的是凤凰单丛茶的枕头包。 哎 哎，它枕头包是一种传统的包装，125克，2两半为一个包装。那如果您不拆开直接这么保存行不行呢？没问题，我自己也有存啊。如果我拆开了以后呢，凤凰单丛茶呢是有细腻香型的茶，我给您的建议呢，家里有罐搁罐里，家里没罐搁袋里，袋带的最好带个自封口， 嗯， 带自封口能捏上的这种。但是这袋呢，咱保证一点呢，您得答应我，就是它不能是一个塑料袋，它不能是一个一般的那种带自封口的塑料袋，说装点那个平时小零食的那种透光的不行，它得是那种 黑的，跟垃圾袋那颜色差不多的袋。 什么好茶装在里头呢？ 不是，我就说颜色 啊，颜色也不用黑的，黑的吸热。 哦，那个也不行。 嗯，最好就是一般的，咱们说牛皮纸袋就可以了。但是是装茶的牛皮纸袋，外边是牛皮纸，里边有一层 锡 纸，带一个自封袋就可以了。这某网上多的是啊。 好，这个听着这首歌呢，咱们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这不是关于茶的了。问这个熊熊的啊，说熊熊，你带小朋友去南戴河那 Club Med 了吗？怎么样啊？ 就是我还没有去，我是准备过一段时间去，但是我已经去踩过点了。就我们家小朋友没去，但是我去过了。 嗯， 我觉得不，当然论大小来说，它比不上已经很成熟的克拉麦的了，但从距离来说还是很合适的，因为基本上坐高铁呢2个多小时就到了，然后自驾车也很方便。并且里头该有的服务，就是我们家长最喜欢的托管服务，它是有的。 哦， 有啊，就是小小朋友的俱乐部，还有小朋友的俱乐部，都有专门的机构带着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哦， 嗯，价格呢，其实这个季节真的会贵一些。 嗯， 两大一小的价格，如果是一天的话，基本上要在2-3千的，2000多。两大一小，我说的是托管的价格，就是你要加上托管的价格，要在2000多。嗯，周末可能还没有放。 嚯， 我其实建议啊，如果有可能的话，就亚布力也新开了一个 Club Med， 它更凉快，就是它更适合带小朋友去。如果您的假期合适，比如说3天3晚的假期，就很适合去这里。可以去尝试感觉一下。 以后我就跟这些酒店联系一下，我说我在你这儿开一托儿所，你就能叫 Club Med 了。 啊，真的可以， 有道理， 确实是这样，就是 吗？ 确实是这样，就是据说我们北京的密云那一带要开一个，因为我看见过牌子，我还在向他们求证，他们说是要开一个， 哦， 就在北京的密云 ，Club 卖的， 嗯， 火， 好像应该是这样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好吧啊，这个好好玩，同志们啊， 对，价格 钱也不少花呀， 是钱不少花，但是它这个是含了一天三餐，然后含了什么酒水啊，含了孩子的托管呀，啊，什么这样的价格，反正怎么着，一天的价格两大一小要在2000多了。 嗯，哎， 您就看您觉得值不值就行了呗。 就是啊，去不了，在家喝点茶也挺好啊。今儿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多杰， 哎，谢谢大家， 哎，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我是熊丽，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咱们再见喽。